然后我的所有的定制家具、木门、橱柜，这是一个范畴。 嗯， 然后私人定制呢，它也是做全屋里的所有定制家具，只不过它更针对你的需求，更个性化一些， 嗯， 是区别于模块化定制的。 嗯，所以刚才杜先生说，这个全屋定制更多的是模块性的，啊，普遍性的， 对 啊。但是私人定制呢，就相对比较个人化， 就是模块化可能比较适合于90%的。 对， 我正好属于10%的，我就想这样， 嗯， 那你就去找私人定制。 是的，好像私人定制呢，成本更高一些，更贵一些啊。好，那正好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她老公啊一直想有一个独立的书房，不过呢这个次卧室的面积比较小，请问如何定制？你想他这个定制是属于全屋定制当中的私人定制吧？ 嗯，对，他这是有他自己的需求的，这种 需求的啊， 对，就是像他这个独立，就是房子很小又需要独立的书房的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经验呢是建议他做这个就是全屋的榻榻米的这种定制， 嗯， 就是针对于面积小或者是异形的空间，这就比较合适。如果说他就是要定一个榻榻米的床，平常不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中间可以装一个升降台， 嗯， 把它升起来，然后可以在那边玩电脑喝茶，然后偶尔有人需要住的时候呢，就把它那个放下来，就是一个床。然后榻榻米的那个一般榻榻米的一边呢，就是放衣柜，然后旁边再根据它的位置，然后选择放一个书桌，书桌上面放吊柜，如果再有空间呢，可以再定做书柜。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面积小，然后需要功能比较齐全的话呢，就选择这种定制方式，就是榻榻米类的。 嗯， 然后具体还需要上门测量，然后看它窗户在什么位置，门开在什么方向。比如说我书柜要几组，就需要私人定制。 嗯，像它这个呢，既能够可以当次卧啊，可以睡觉用，又可以呢有书房的功能。 对 啊，所以呢，制作成榻榻米式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 嗯。好的，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请问啊，在全屋定制当中该如何与设计师进行沟通？这还有什么特点吗？ 对啊，这个因为这个房子肯定是你自己住，你有好多的生活习惯，你需要把这个你的一些要求还有你的习惯去跟设计师去说， 嗯， 然后让他去满足你的这个一些要求，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事儿以后呢，我们就总结出来是说，实际上实用性和美观性它在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 嗯， 所以你到底是需要更多的实用性，还是说有些地方我需要更多的美观性？这件事儿你肯定要跟设计师去多沟通的。 嗯 嗯，而且不同的年龄段以后，他的一些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打个比方，年轻人他不需要太大的厨房。很多年轻人我们接触到的，他告诉我说我一个星期也不会进厨房一次的。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说接触到年纪大的人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多做柜子，你找个空就给我塞一柜子就是最好的。 嗯 啊，因为他们 加大这个， 对， 双大功能， 对，他们这个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了嘛，然后他或者说他这个积存了好多的这些东西，他需要有地儿去搁。所以我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年轻人减小厨房，年纪大人增加储物空间。 嗯，实际上这点就是说，业主呢一定要跟设计师呢多多沟通。你把你的想法先跟设计师说了，虽然说你是外行啊，具体怎么去实施，这个呢再用设计师他的这种专业哈，帮你来弥补，这是没问题的。你不能说让设计师他去给你想象，他给你想象设计完了以后呢，因为不是他住，最终还是你住，所以呢一定要把你的想法跟他沟通。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刚才您说实用性和装饰性这个问题确实有的时候是矛盾的。啊，你想什么弄个吧台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说它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多实用吗？不见得。所以呢这个实用性和装饰性啊怎么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跟设计师要特别好沟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上很需要平衡。 嗯， 我说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因为有这种美观和实用都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很少。 嗯，看看怎么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的统一吧。 对，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记住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安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 居快讯。 好，有请两位，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先看第一条，说眼大肚子小，家装公司呢是屡遭撑死啊，当然是所谓的撑死这样的命运啊。家住在西三环的黄女士呢，掉入了家装的陷阱啊。电视广告当中频频出现的家装公司半路所谓的失联啊，说好的工期一拖再拖。一心呢想要图省事的曾先生呢，把家托付给了什么都能干的啊这样的一些家装公司，承诺的定制家具呢进场以后，这种就是环保测试各项指数严重超标。最近呢各种家装投诉在我们的身边是屡屡发生，一些家装公司倒闭传言也是接踵而至啊。那么刚才呢我也是举了一些例子啊，这些例子也说明呢确实有些家装公司呢他根本没有那些能力接那么多的活，最后呢就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些情况。 对， 像你们也是都是做这个啊家装啊这样的一些公司的哈，现在活多吗？ 现在的话呢，就是二手房就是置换和那个翻新的比较多，就是新房相对比较少。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情况呢，我们也有碰到过。那个微信朋友圈有人也在发，10万块钱放了一个炮。就是每家装修公司在开工的时候都会和业主一直到房子里，然后扯一横幅放一礼花。有的人交了10万块钱放了一个炮，然后后边就没有后续了， 就没音了。 对，就是也很心酸的啊这个事儿。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我们也在分析啊。一个呢就是这种新型的装修公司呢，它靠的就是一些广告啊，一些那个网络，然后这种营销模式取得特别好的这个销售业绩， 进行推广。 对，但是他没有做好内功，因为其实装修公司就是一个整合的一个公司，他需要把各个主材商和他的装修队伍通过自己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如果他没有一个长时间的积淀的话，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这些后边的这些供应商和那个装修队伍给他的支持，他稍微的接的量一大，他后边就后院就失火，所以就造成这种情况。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选择装修装饰公司哈，一定不要仅仅看他的广告，因为有些这厂家和品牌都是广告砸出来的啊，所以呢还是要看他的这种口碑啊，他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哈。 对， 千万别说有头无尾，这可就麻烦了。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西安哈，说定金难要回，在家呢在家装投诉当中占比是80%到90%。都知道家装行业的水很深，稍不留神就可能的陷入圈套。但当业主呢面对装修公司推出的巨大的这种优惠啊，超常理的买赠、高额的返利、轰炸式的营销以及销售员的这种甜言蜜语的攻势啊，往往会乱了阵脚。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被交高额的定金啊，等想清楚以后、看明白之后，想要退款，那早已是为期过晚了。这个定金的事儿啊，当然很多什么买建材呀、啊、什么搞装修啊，他都让你先交这个定金呢、啊、哈。大家去交定金的时候，真的要先思而后行，是吧？ 其实这个里边有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人可能这辈子就装一两次修， 没有这方面经验， 对，没经验，你根本不知道你装修里边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也不光是装修，你包括定制什么也很多也有这种事儿。你比如说跟你说多少多少钱，然后多少多少平米的这个柜子，然后你交了以后的话呢，他告诉你再给你设置几个门槛，你当时根本不懂，他会跟你说，但是你当时根本就不懂，所以你觉得说哎很便宜，把这个交了，交完了以后，等说把这个原来跟你说的这东西细化了以后的时候，你发现说不合适。就咱打个比方啊，柜子一般咱们卖的时候分投影面积和展开面积，就是投影面积的话呢，就是正立面，这个是几平米的这柜子，咱打个比方，我做一个2米乘2米的这柜子，这投影面积就是4米，但是呢它如果展开面积的话呢，它要把板材横板、竖板，我们所谓的侧立板、什么顶板、底板、层板这些东西全都要拆开了，一块一块给你算，这里边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比例问题，就是我的投影面积和我的展开面积是几比几，是就是说是1比几， 你先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这里边这个关系，但是你回头去算的时候，你发现说啊，我这个层板可能比较多，我这个投影面积和展开面积的这个比例，我可能达到1:4， 嗯， 就这种的了。但是人家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柜子当时的这个优惠活动跟你说的是1:3.5， 嗯， 啊，你要说1:4的话呢，你还得再加钱。 对。 你当时你是根本不懂这种事儿的， 嗯嗯， 啊，所以就是说，它确实你表面上看着很便宜，但是你如果碰上这种事儿以后，那我说，那就是两个反应，一个是说，那我就硬给它降成1:3.5， 嗯， 那这样的话，我想多加几个层板，然后搁这个叠放的这个衣服，没有了，我只能加个挂衣杆了， 嗯， 啊，要是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那加钱，那就只能加钱了， 对，它实际上就是强迫你来加钱。啊，这个有些东西真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在网上买东西也是经常这样，比如说一个沙发啊，然后他标500块钱，哎呦，我觉得这个人，但是他照片是一个全套沙发啊，你觉得哟这真的便宜，然后呢有些人就躺脑袋一热就怎么样，但是你发现呢他在交钱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买一个沙发，你可能要买一组沙发，而一个沙发是500，可能一组下来要5万，真的，所以就这种东西竟是那就骗你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呢，这个预定和这种一定要把这俩词弄清楚，比如说你交这个钉，你交这个资金哈，它是预定的定，就言字牌那个预定的定，还是说一定的定？如果是预定的定还好，跟他说清楚了，写好那个字是预定的定，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去返还啊，当然一些正经的厂家可能还是可以的哈，但如果你要是真是一定的定那个定金的话，那以后真有可能就不还你了，所以这个一定得特别重视啊。 对， 当然了，我说这都是针对于这个君子的，你要对小人他想骗你的话，什么预定的定一定的定，他拿完你定金他就跑了，后面的事儿没有后续了，所以这个特别注意。 对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上半年呢彩电行业量是增加，这个下半年上半年啊，这个彩电行业呢是量增价缩，大屏幕高端化成趋势。上半年的中国的彩电市场呢，它的零售量为2260万台。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彭建峰表示说，上半年呢受世界杯的拉动啊，彩电零售量达到了2260万台，同比呢增长了3.6%。由于呢它的面板降低，零售额为725.4亿元，同比下降了2%。大尺寸、超高清和人工智能成为了产品为主流。那么智能电视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0%，4K 电视渗透率呢达到了64%，55寸以上的超大电视它的渗透率达到了46%。那么电视平均尺寸已经达到了48.8英寸。就是现在人们这个电视是越看越大哈， 对， 而且呢这个质量呢也是越选越高啊，这确实也是一个趋势。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好，最后呢说这个创维、康佳啊声讨拼多多，其他的家电厂商会跟进吗？哎，最近这个事儿，拼多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是吧？ 对， 7月28号，创维集团旗下的 RGB 电子公司发布了严正声明，指出说我公司呢正与拼多多严正的交涉，要求其即日起呢停止所有的假冒创维电视产品的展示及销售的活动，说我公司呢保留追究拼多多及相关侵权方责任的全部法律权利。就是拼多多经常是卖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 对 啊，这回国家呢来追究他们的责任，确实是应该的啊，也是大快人心的。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咱们还是就这个全屋定制这个事儿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全屋定制当中，这个厨房橱柜啊，这应该说是全屋定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这个橱柜真的是响当当的，是算在全屋定制当中的。 对， 嗯，那这个橱柜哈，比如说从设计啊到制作啊等等，在这个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橱柜的设计呢，就是我们是分成功能设计和外观设计。 嗯， 然后功能设计呢，就首先是来满足这个使用需求的，外观设计呢，就是根据个人喜好满足美观性的要求。 厨房是我们那个经常做饭的地方，尤其是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然后厨房使用频率特别高，那用起来顺手，我们认为是第一位的啊。那个其次才是兼顾美观和便于打理。设计厨房第一考虑的是要布局合理，然后使用方便。我们中餐的加工顺序需要按照说洗菜、切菜、炒菜的顺序，然后就是在厨房的那个安排上，就是水槽、操作台，然后烟机灶具这样的一个顺序，会使用起来比较流畅和方便。 嗯， 但是有的家庭可能确实是不允许，那就是我们再来调整，如果允许的话，按照这个流程来走是很顺手的。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那个在现在很多厨房里用了很多电器，那在设计的时候呢，就需要提前就是做好打算，我都要买什么电器，要预留相应的电源，这个呢是在装修一进场进行水电改造的时候就要提前来规划的。 嗯， 一般的正规的橱柜公司呢都会出一个就是电位的排布图， 嗯， 给装修公司的电工，然后按照这个来预留尺寸，所以这块呢就是说需要提前前置的，不能说我在做的时候然后我一看电源留少了或者不合适再返工，这个需要考虑。还有呢就是说在一些电器的安排方面就是需要有一些常识，比如说像水槽下面我们现在一般都会装厨宝、净水机、垃圾处理器等等，就是说在这个下面的话预留电源可能两个到三个。然后呢就是洗碗机位置一般要放在水槽的旁边，然后利于它的上水和下水，这个方便。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要用烤箱或蒸箱，那选择嵌入式的呢就会在橱柜的地柜里边安排一个位置，那就这个定好位置以后也需要先预留的这个电位。像微波炉呢一般是放在那吊柜或者台面上面，然后如果有些空间特别小的这个厨房呢就是会选择集成灶，然后可以节约更多空间，这个呢都是根据每个厨房的不同情况，然后针对性的来进行设计，但是这些常规性的知识我们可以提前再了解一些。 嗯，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实用性入手啊，兼顾它的这种美观啊、装饰性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厨房用的一些器具啊等等的一定要考虑周全啊，怎么来放啊，更合理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那么我问一下祝先生啊，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厨房呢相对来讲都并不是很大，那么在设计橱柜的时候怎么能够感觉它又实用而且还显得这厨房大一些啊，不是那么拥挤？ 这个基本上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说你要布局合理，另外一个的话呢是要颜色要合适一点。咱就是说简单的颜色这个东西的话，咱普遍知道黑衣服显瘦， 嗯， 对吧？所以的话呢，厨房黑的话也显小。 对，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厨房你如果说比较小的时候，你应该 用亮点的颜色， 对，亮一点就浅一点的颜色，然后让它能感觉到稍微宽敞一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布局合理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也说了，然后一定是要在水电改造之前，先进场，把这个水电位给不好了的，这个对于你之后的这个橱柜的安排很重要。如果你的水电位的安排错了以后的话，你的这个厨房你会觉得更别扭， 嗯， 你好多东西就会放不下。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电器，集成类的电器，可能对这种小的厨房比较好使一点，比如说这个集成灶，它主要是省了一个那个。烟机的这么一个空间，你上面集成灶上面你还可以再做点柜子。 嗯， 还有就是它一般集成灶底下的话呢，它会给你集成一些 像消毒柜 呀、消毒柜、 啊、 对对，包括碗碟篮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给你集成在里边，就型号不一样嘛，你可以去选去， 可以 厂家不一样， 减少一些底柜的制作。 对对， 嗯， 而且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那种比较功能性的水槽。先说水槽吧，水槽一般来说你如果厨房小的话你肯定不能用双槽、双槽的宽度差不多得到800毫米宽左右，然后的话呢咱们要选用一个单槽的话呢大概600毫米宽就够了，等于是闪出了20公分。而且的话呢有一些集成的水槽的话呢它是集成了那个洗碗机， 然后包括这种果蔬净化机，就这一类的功能，它都可以给你搁在一起了。所以的话呢，你等于相对于来说，你就省出一个洗碗机的一个空间来。还有的话呢，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五金，这些五金的话，比如说一些转角拉篮啊什么的，就这类东西，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死角，就是转角这种死角的位置，也能比较好的利用起来。还有的话呢，就是能做吊柜的地方，尽量多做点吊柜。这样的话呢，包括比如说抽烟机，咱们一般用的这种顶吸式的，或者就是叫欧式的这种抽烟机呢，它都是中间一根管上去，然后左右两边的话呢，一边还有大概20公分左右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在那个两边的话呢，也可以做点小柜子，然后也可以塞点小东西。然后，其他的像什么，墙上装点这些什么挂件啊，或者挂钩啊什么的，能挂在墙上的东西全都给挂的，千万别摆在这个台子上，摆在台子上以后就很乱，这个厨房就小多了。 另外，它这个吊柜啊和底柜啊，它的这个高矮啊，一定要弄清楚啊。你这个家里边常住的人的这个个头啊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在制作的时候都要注意，否则的话会磕头啊。啊，碰头啊，或者说这个搞起东西来非常的不方便啊，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哈。另外，关于台面，这个台面呢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台面呢，比如有不锈钢的台面，还有一些这个叫做 人造石英石的 都是可以的啊。 对， 千万不要弄那种就是吸附性比较强的，这就麻烦了啊。要什么醋啊、酱油啊，撒了以后你要吸进去擦不干净，那就很麻烦了。 对 啊，现在什么石英石啊，这些 都 没问题。 不行， 对， 大理石就有点 就没法做台面。 嗯， 你的花纹很好看，但是真的掉点酱油上去就是一个黑大的，根本。 所以现在都用石英石嘛。 对，石英石。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这个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博汉森家具有限公司的张秀娟和杜公达，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朋友说了，说你们的节目什么时候重播呀？我们在晚上的7点到8点的时候重播。那么今天呢？是7点到7点半，到时候您收听吧。好，我是周杰。 常有的事儿，咖啡和茶肯定是少不了的。实在熬不住了，就会猛灌功能性的饮料。仔细看一下成分表啊，上面写着牛磺酸、赖氨酸、咖啡因、肌醇、维生素等等。除了提神的咖啡因之外呢，牛磺酸、赖氨酸和维生素应该是给人体补充能量的营养物质。 提到氨基酸呢，可能有朋友会说呢，那不就是保健品吗？前几年特别流行，好多品牌都是打着氨基酸的概念。 对， 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呢，氨基酸其实就是食物当中的蛋白质进入人体经过消化分解出来的养分和能量。 哎， 这就是氨基酸，通俗一点说就是更高级别的营养成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到富含了16种氨基酸的天然食材海参。 是的，其实提到海参，我们在北京电台已经推荐有几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也都成了老专家啊。海参呢被叫做是海底人参。而现代研究也证实了，海参当中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多达16种以上的氨基酸，含量啊可谓是非常的丰富。 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建议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市面上一盒200克、4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那今天伏天进补、入冬打虎、海参食补粥的活动正在举行。 哎， 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到岸直供价格之外，订购3盒还要再多送给您一盒。这样划到每盒海参才524块钱。热线呢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现在线上订购的有很多上至70、80的老人，还有给孩子订的啊。其实海参呢，它人群特别广泛，老少皆宜。刚才咱们也介绍到了，鲜芋仙的海参每100克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啊，这100克的海参当中啊，有一半以上都是氨基酸，营养成分特别高。就像我一直给我们家的孩子都在吃海参，好不好？大家试试，自己来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我们免费的送参到家，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包装上标明的非常清楚，进口野生海参，产地地中海。 品级一级品，重量200克，投数至少是40头。一切满意了，您也不用花到原价1999元。媒体直营价买三盒送一盒，划算到每盒海参只要524，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 嗯， 活动只到8月10号，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